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其实仲有一个故事呢，我唔知喺呢度有冇讲过，可能未讲过嘅。其实我係有一个机会呢係正式，你可以闭门啊，就係唔係淨係我单独啦，当然呢同埋有啲人嘅，就係、是、见咗北京派嚟香港嘅统战部嘅嗰个嘅应该係书记高级官员，好高级㗎啦， 好高 级㗎、啊、统战部嘅好似秘书长，秘书长 佢落嚟收风啫， 冇错啦。咁样呢， 你就唔好有个浪漫嘅信息，又话你可以说服到佢。 但係係呀，咁梗係啦，咁咪做人梗係咁㗎啦嘛。咩叫做大丈夫都係要、啊、即係明知不可为，即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㗎嘛。我成日都讲呢样嘢㗎啦，係咪、嗯、即係、嗯、even if we have to die, we have to die fighting。 嗯， 系嘛？呢、這个就是、that's the spirit 啊嘛。咁、嗯、咪同人同条咸鱼有乜分别咧？系、 嗯、 嘛？即、就、系、是、周星驰，当然唔系佢写作噶啦，系个编剧作噶啦吓。咁、嗯啊、样咁嗰次咧，其实我系有一晚，我唔记得个即系、就是、exact 嘅日子啦，就夜晚突然收到个 WhatsApp， 就话吓、啊、我哋个会个会长咧突然间急 call， 即系个会就系、是、当然系杰出青年协会啦吓、啊。我哋个会长突然间急 call， 就话听日咧晏昼11:00几咧就约喺铜锣湾一个酒店嘅吓、啊，即系中菜部嗰度咧就系、是、会见呢个北京嚟嘅官员咁样。咁我就已经叉叉声，有冇搞错啊？你真系咁巴闭？通常呢啲咁嘅聚会咧，起码都几个礼拜通知或者一个礼拜通知啦。你而家夜晚十一点几嚟叫我听朝11:00几，咁啊紧急状态咁啊！我本来都想唔去噶啦、嗯、啊，但系点知咧，我个老友记就 Ringo 啦，头先讲过 Ringo，、嗯、我哋一齐去中大啦。咁佢话喂。点解唔去啊？反映意见啊嘛，咁我啊你咁勇，咁就舍命、 陪君子， 陪君子啦，咁咁啊，卒之去咗咯。 咁去到食嗰餐都唔使自己俾钱嘅，系嘛？ 咪梗系唔使俾钱啦、啊，吓、啊！讲真，其实咧嗰间即系我哋当即系而家讲旧年嗰个主席咧、嗯，其实就系嗰间酒店嘅太子女嚟嘅。其实而家都系嗰个集团嘅 CEO 嚟噶啦，我费事讲名啦吓，大家知。好啦，咁啊去到咧，原来我有一个包咗一个好巨型嘅厅。哇！嗰、那個廳其實可以最少擺四圍嘅、嗯，但係中間只係擺咗一圍，即係好誇張，好似人做戲咁樣。 隆重其事咯， 係啦係啦，紅門宴咁啊！咁嗰一圍好大嘅，咁佢以為好多人去，咁但係因為咁急，梗係唔係太多啦、嗯。所以卒之咧，我哋佢全部淨係 call， 唔係淨所有結清嘅會友，就淨係 call 前主席、 哦、 啊，即、就、係、是、高層啊嘛。 啲 key 前主席咁樣啦，但係卒之前主席咧就有五個去到，咁、 嗯、 我同 Ringo 已經係佔咗兩個啦。咁其餘就三個，一個現任，有兩個係過去嘅。咁、嗯、但係咧，對方咧原來都好似有成四五個人嘅。咁、 哦、 但係 total 嚟都係唔夠十個人左右嘅啫。咁我諗咧，嗰四五個人入面咧，其實應該有兩個，起碼有兩個係中聯辦嘅、 哦。 另外可能有兩個咧，就係呢一個秘書長嘅啲跟班啲助手嚟嘅、 哦。即 係 未聽 過。係好啦，咁於是咧就佢坐低，咁我哋一齊啊寒暄啦，一係啊飲下茶食嘢咁啦。咁於是佢就講，咁佢話係，咁即係梗係普通話啦嚇。咁佢話我落咗嚟香港一段時間。咁啊，但系我落嚟咧就系想了解情况嘅。佢、 嗯、 话我咧就系、是、去过几次噶啦，诶、啊，即系金钟啊、旺角我都去过。占领区。咁佢话我当然冇话俾啲人听系我系啊北京嘅官员啦。咁我只系话俾佢听咧，其实咧我系大陆嚟嘅，就去咗美国做生意。咁啊，今次咧就系啱啱回程翻啊大陆咧，就系、是、路经香港就见到咁嘅情况，就觉得好好奇、好有趣，咁想了解一下，问啲学生究竟点解要吓、啊、又罢课啊，又要系占马路啊咁咧？咁佢又喺度话，佢话我同有几个学生讲过，其中一个咧。睇佢個樣子都係15、16歲嘅啫，哇！但係好出奇地、哦，佢係完全有問有答咧，係有文有路、哦，好有條理、哦，講得即係佢又話要爭取真普選啊，即係點點啊，即係可能佢又講到831嗰啲。 即 係 有一套論述㗎啦，已經。 咁佢咧就喺度讚嗰啲學生喎、哦，哇！我喺旁邊聽，個心就打個突。哇！ 中聯 好嘢喎、哦、啊，唔係中聯辦添喎，淨係北京啊，統戰部啊，統戰部啊，我話嚇佢喺度讚嗰啲學生喎、哦，咁樣樣，咁我聽到都好開心啦，咁樣。 敌人嘅赞美要小心喎、 啊。係啦冇错啦。咁然之后呢但係佢讲到一轮之后讲完赞嘅学生赞赏嘅学生佢话原来佢哋好有毅力呀、啊、又坚持呀、啊、又有条理呀咁就讲得通呀、啊。咁但係佢跟住呢就讲一讲一讲一样嘢啦。佢话但係呢你知道我哋中国人呢係好多时有好多事呢就係唔能够 要你睇大局為重啦，都 係。差唔多啦，但係佢最先咧就係話有啲嘢咧係有得傾，有啲嘢係冇得傾。咁樣咧， 其實嗰啲係有得傾呢我哋先攞上嚟傾嘅。冇得傾嗰啲呢我哋直情傾都唔傾嘅。即係話你即係你西方人就唔同㗎西方人個傳統呢有冇得傾呢都擺上台嚟撐掂佢。我哋中國人就唔係㗎我哋認為有得傾啦先擺上台。冇得傾嘅呢就擺都無謂擺啦。咁佢就舉咗個例子就係講最佢女居實力勁最高層次就係戴卓爾夫人去北京見鄧小平當年啊即係1984年之前84年就簽嗰個中英聯合聲明啦決定香港一國兩制啦 ,50 年不變啦。咁但係當年84年之前就係戴卓爾夫人就去咗北京見鄧小平啦就係傾喂呢、這個香港點辦啊咁嘛。咁其實戴卓爾夫人呢當時原來都有提過呢類似話點樣可唔可以續約或者呢亦都當時有啲人咁講啦就係咩以主權就換自權即係話名義上個主權俾返你啊但個自權都係俾返我哋即係英國人繼續管治咁樣啊。咁但係呢鄧小平呢佢話鄧小平同志當時佢直情根本呢係完全答都冇答到佢嘅問題。因為佢覺得呢啲嘢呢係啦即係我哋叫 non-negotiable, 係冇得傾嘅傾嚟做乜啫佢話我哋認為冇得傾嘅嘢就唔會傾嘅。 太過喪權辱國。 呢、這個就係我哋中國人嘅向嘅作風嘅立場。 好實際。 嘩咁我一聽佢一轉呢個口風我完全明白佢嗰個取態啦、那個立場啦係咪即係佢就真係暗示啦佢先讚即係我哋講得聽叫一啖砂糖一啖。咩啦 個拔字外國人都乜 係啦拔冇錯啦佢先讚一輪咗學生但然之後佢就講咗呢個故仔就係戴卓爾夫人同鄧小平故仔咁你完全明白佢 才 哥 你意思其實佢哋根本係冇得傾啦呢件事 係冇得傾嘅佢冇得傾嘅即係話你哋要嗰啲唔係因為當時呢我諗即係我自己睇返轉頭我都覺得有策略上有錯誤嘅即係嗰個公民提名嗰個我都係策略上錯誤嘅但冇得講啦有時歷史嘢發生咗就發生咗啦係嘛咁但係呢即係我講返呢就佢然後佢甚至仲講一個例子仲誇張啦跟住佢就開始佢話譬如一個賊人打劫你屋企然後走嚟搵支槍指住你佢話我哋傾下你俾啲乜嘢我啊咁樣或者我可以攞咗啲乜嘢咁佢話有咩意思呢係咪有得傾嘅咩喂呢啲係我嘅財產係咪我梗係一樣都唔會俾你攞走啦係咪咁但係你而家揸住槍支槍俾指住我咁然後話我哋大家不如傾下我可以攞咗乜嘢呢咁樣。咁嘩用到呢啲咁極端嘅例子咁你真係唔使講啦係咪即係佢有啲嘢係原則性嘅嘢呢係冇得妥協嘅。原來呢個就係係啊就係佢哋中共統治階層嘅根本心態。 帝王思想 率土之心態。係啊。 率土之奔莫非王率土之奔莫非王土啊。 係啦差唔多啦我哋。 係佢嘅嘢。 係佢嘅嘢係啦係佢嘅嘢。咁佢覺得呢有好多嘢叫原則性啦底線啦或者即係佢哋講到好漂亮啦我唔同意啦係牽涉到根本嘅國家民族嘅核心利益嘅嘢呢係冇妥協嘅餘地嘅。咁我梗係要講粗口㗎鬧佢啦牽乜鬼嘢涉咩根本利益啊你就騎劫咗即係國家民族嘅利益其實係呢個黨嘅利益係黨嘅利益老老實實係嘛咁即係但你冇辦法啦咁我喺席上面呢我哋嗰陣時呢哇當然都開頭我哋附和佢喎其實佢讚學生呢我喺我同 Ringo 嘅重磅㗎讚埋一份喎係呀係呀啲學生其實真係好有心㗎佢哋都係為咗咩爭取點點點咁但一聽佢詞風一轉呢我哋都費事出聲啦因為你出聲都冇意思啦你睇到原來佢嘅取態咁樣。 咁其實當時嗰幾個傑青即係除咗 哎呀嗰啲咪擦鞋囉嗰啲你睇到完全係擦鞋㗎係得我同 Ringo 係黃絲嚟㗎咋嘛其他啲全部藍絲喂傑青會嗰啲差唔多九成九都係藍絲嚟㗎啦係建制中人嚟㗎嘛係咪即係我哋啲好少數好少數㗎。好啦咁但係呢我係有備而去嘅。你知唔知呢嗰日呢我就一早呢我未去之前呢我就嗰時都仲係喺應該係北角啦。 個身綁起啲手榴炸彈。 冇啲咩嘢。我哋呢啲文鬥唔好鬥嘅。Okay. 我就一早原來真係我好心機呀即係就開咗個 Word 檔案呢就周圍去抄有啲甚至叫我啲朋友用個 WhatsApp 點樣再 email 俾我。我就將呢我認為最好嘅有四封信好似。一封就係沈祖堯嘅但沈祖堯其實係前後發過兩封信嘅但係第一封我覺得麻麻地第二封好過第一封第二封呢就係陳適之嘅陳適之嘅信第三封呢就係劉俊圖嘅仲有第唔知係咪第四封係邊個唔記得咗啦咁然後又將我個三封又擺晒出嚟一二三即係李偉才咁樣呢就全部呢就整理好就編排印出嚟總共係七張紙底面印14頁咁樣然後搵個膠套 好靚咁樣，我就影印咗兩份釘裝好、啊、duplicate、嗯、然後一個膠套就係送俾佢。但嗰陣時呢，當然我亦都係只係因為我資本的衝動未出嘅嗰陣時、嗯、就最新就係、反轉經濟學，咁、嗯、我就帶咗本反轉經濟學，咁就於是呢我聽到佢咁上下，我覺得再逗留喺度都冇意思啦，嗰陣時都差唔多12點，我好似又真係有事㗎，我唔係咩，咁我就第一個起身嘅，嗱、嗯啊、即係我哋呢啲呢係不識時務啦，我理都威得佢啦，係咪咁我突然間起身啦，咁我同佢講啊，我話乜乜秘書長，我話呢唔好意思啊，我約咗人呢我要走先、啊、不過呢就我帶咗一本書呢就係、是、嚟送俾你嘅，咁、嗯、另外我亦都呢就係、是知道你呢都好想了解香港嘅情況，我就搜集咗呢好多即係香港啲知名人士、嗯、即係對學生發嗰啲公開信，咁、嗯、我整理咗，所以呢度呢有沓文件，而且我就已經係即係 duplicate 㗎啦，咁我印好就交俾你，咁佢即刻起身就同我握手啦，咁即刻多謝啊，呢啲就係我想要嘅嘢啦，我想要嘅嘢啦，咁咁我話係啊，其中入面有三封信都係我自己寫嘅，咁咁我話啊，咁啊哎咁好啊，咁咁咁我係啊，我走先， 好重要嘅敵方情報對佢嚟講， 咁我冇啊，我唔理㗎，我根本就個問題就係呢啲有咩秘密可言啫，冇秘密可言喎，真係係啊，呢啲我一早公開曬㗎啦，係嘛，咁所以咧我交俾佢，咁但係咧當然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啦，都頭先講嗰條橡皮嘅鎖鏈嚟去打一個城堡，係嘛，有鬼用咩，係嘛，但我哋呢啲完全就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嘅啫，即係起碼我都盡我能力做咗我嗰部分，咁我就走咗啦。之後我哋再傾幾耐我就唔知啦、但我係真係有機會呢係見到北京統戰部。 咦，你個朋友 Ringo 就唔係 佢身邊留咗耐啲嘅，佢留咗耐啲，但係佢身邊問翻佢，佢話其實都冇咩傾， 冇乜有講， 講真啦，其他人咪喺度附和囉，係咪，就咁嘅啫。好啦，咁但係呢其實今日講返我頭先話嗰個判斷呢係當時呢係有一個所謂激進嘅元素呢係令到件事呢激化係成咁，咁但我成日都咁講，始終你而家呢個對壘呢就唔係兩個大人喺度爭拗，而係一個300磅嘅雙撲手同一個3歲嘅細佬哥喺度爭拗，咁、所以呢永遠點樣講都好呢，其實嗰個責任最大最大嘅呢都係喺個雙撲手嗰度，係咪，即係你當咗係兩個大人咁爭拗嚟去睇成件事呢，本身嘅出發點已經就大錯特錯，係咪，即係你話香港嘅泛民同北京嘅爭拗點會係兩個大人嘅爭拗啊？你傻咁啊！你有冇腦㗎？你有冇腦㗎？係咪先啦？即係香港好多人就係冇腦囉，佢就當咗兩個大人喺度爭拗囉。喂大佬，嗰、那個係3歲細佬哥同嗰個300磅嘅雙膊手，係咪？咁就算你話個3歲嘅細佬哥係點樣扭文、但係佢都係3歲細佬哥啫。好啦，咁但係講返呢，確實呢我覺得喺策略上呢，當時呢嗰、那個公民提名呢，因為你睇下呢，當其時，第一就係689唔使講啦，呢樣嘢就係離曬譜啦，佢絕對唔係代表我哋香港人嘅利益㗎啦，咁佢自從上台之後，即係上台嘅時期政綱呢就嘩有咁漂亮得咁漂亮，但係上台之後呢即係有啲嘢佢係有咗好多嘅時啊，即係咩限奶令啊、雙飛啊、停雙飛嗰啲嘢，咁辣椒啊咁樣，咁但係呢即係關於政改嗰樣嘢呢，佢就死拖爛拖，遲遲乜都唔做，連諮詢都唔做喎、即係佢即係嗰陣時我哋話喂你開始嘅諮詢期一五部曲第一步啦，佢連諮詢都唔諮詢咁樣，咁於是就俾啲人鬧佢啦，咁於是呢批評都好緊要，咁有好多人自己出嚟講，咁於是先至阿戴耀廷同埋陳建明提出佔中咗嘛、就係因為佢連第一步都唔肯做嘛，咁於是呢啲人就話喂你可能呢你就係臨到尾拋個爛方案就逼我哋接受啦、即係當時嘅判斷咁，所以就如果係咁呢我哋就啟動佔中就咁樣嘅。好，咁你又有休息一陣呢，翻嚟呢再即係回顧一下，然後再前瞻。